大清早起来就弄我一肚子气。 跟谁呀？ 我媳妇儿。 哦，大嫂子。 刚八点钟她就叫我。 那可不算早了。 哎，天不早了，该起了。 该起了。 我睡得正香着呢，把我给吵醒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嗯。 我似乎起，我累乎起，我似想起似不想起，破风筝我起得来吗？我又嘚起了哟。 但是你想起就起，不想起再睡会儿。 我媳妇儿说了，你想起就起，不想起就再睡会儿。 本来嘛。 我媳妇儿给我倒了一碗茶，说喝吧。 喝吧。 我似乎喝。 哎呦，来了。 我累乎喝，我似想喝似不想喝。山西帮子一喝喝爱喝喝，稀喝矮喝带凑合，我又嘚喝了我又。 嘿。他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甭喝。 我媳妇说了，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甭喝了。 他你瞧这巧劲的嘿。 我媳妇说了，家里啊一点钱可也都没有了，你该出去奔奔去了。 对了，别净跟家里糗着了，奔奔去吧。 我似乎奔，我累乎奔，我似想奔我似不想奔，残废人奔得了吗？我又都是奔了我。 他我呀。我别搭茬了，回头又说他媳妇儿说的。 您瞧，这招人生气就在这儿吧。 怎么？ 我说了半天，我媳妇儿她不理我了。 她不理你也占我便宜啊？说正格的，您是得出去活动活动了啊。 她我， 又是你媳妇儿说的？ 我媳妇儿没原因。 嗯， 我儿子过来了，爸爸，说正格的，您是得出去活动活动了。 去你死去吧！ 正这说着呢，有人叫门。我说媳妇儿， 哎， 怎么占我便宜？ 哈，我吃亏了。 瞧瞧谁叫门呢？ 看看谁来了。 我媳妇儿她不去。 为什么呢？ 她怕要账的。 哦，欠的一屁股两肋呀。 啊，她不去没关系，我去。 哦，你不怕？ 嗨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逼急了我就动刀 啊，跟人家玩命啊。 开门一看，不是外人，是我丈母娘。 哦，您老岳母。 哎，妈。您怎么这么早吃完饭就来了？ 嗨、哎，哪有这么问候的？ 那照您说呢？ 您得这么说，您里边坐吧，喝点茶，再歇一会儿，咱们回头一块儿叫点什么吃。 你给钱呢？ 我管得着吗？ 嘿、哎，我们老岳母说的倒挺干脆的。 他怎么说呀？ 小子，你想想，我要是有饭吃，还会到你这儿来吗？ 啊，合着摊也没辙呀。 我说岳母，您可好久没来了。咱们这三代在一块儿还真不容易，难得聚会在一起，待会儿咱们热热闹闹的 吃顿包饺子不？ 睡觉不？ 啊，睡觉 啊？哎，这睡觉跟睡觉不同啊， 还有什么两样吗？ 哎，我们家有一个宝贝炕，一头高一头低。 哦，是坡形的。 对，您要是吃饱了呢，头朝上脚朝下睡，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消食化水。 哦，那要像您府上这饿着呢？ 哎，头朝下脚朝上啊，把多年的陈食都空下来就不饿了。 好。哎，那要是不饱不饿呢？ 那横着睡啊。 不行，那不滚下来了吗？ 哎，这我有研究啊。 啊， 炕上啊一个人有俩洞眼儿 啊， 塞上两根橛子，想滚也滚不下来。 嘿， 我们家那炕还特别大。哎、 啊， 哪天您回去晚了，可以到我那儿去睡啊。 不敢领教，谢谢谢谢。 睡了一天一宿，转过来到第二天早晨 起来吧。 我们一家子都起来了 啊， 老太太起不来了 哟。 我过去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老太太嘴角也耷拉了，抬头纹也散了，大眼犄角也开了，在那儿直倒气儿，就差掉慈心泪了。 嗨，那是饿的。 我媳妇一看这样，可真哭了。 母女连心嘛。 魏龙豪啊，你太缺德了呀。 嗯， 你看你把我妈给饿的。 嗯， 常言说得好，我们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饭，不为穿衣吃饭嫁你何干？ 对、啊、 我说了，我娶妻娶妻要能挨饿忍饥，不能挨饿忍饥干脆你东我西。 哎，怎么你们两口子没事还耍贫嘴呢？ 哎，我们俩人就指着耍贫嘴做节目。 就去你别理我。 哎，这么会儿工作门口来了就行了。 哦，有人送钱来了。 哎呦，这年头竟是锦上添花的，哪会有雪里送炭的呀？ 那谁来了？ 卖粥的。粥精米 粥。 哦，卖早点卖粥的来了。 哎，到底呀还是女人心细。 嗯， 素常呢有积蓄，顺手呢从炕席底下蹭拿出一个整数来， 100块钱。 1块钱？ 1块钱呢？ 哎，这1块的票啊还缺仨犄角，号码还不对。 那还能使吗？ 废话，要能使早花了。 哎，对对对， 我媳妇儿顺手抄起头号的大砂锅来。 哎，你放下吧。 啊， 1块钱的粥用不着那么大的锅。 啊，不，我们家就这么一只容器了。您别看不起这砂锅哟。 嗯， 不简单呢，在我们家里它是宝贝啊。 宝贝锅呀。 啊，我早上漱口洗脸，孩子洗澡，我媳妇洗脚，炒菜做饭，煮汤煮面都是它。赶上阴天下雨了，我把它坐在火上炖个什么什锦砂锅呀，弄点牛肉，来点沙茶，嘿，那才香着的。哎，对了，哪天咱们来一顿。 不、啊、谢谢了。 我媳妇拿着宝贝锅，举着那个钱出去就喊，嗨，周掌柜的。 啊，认识啊？ 不认识啊。 那怎么知道人家姓周啊？ 嗨，他卖粥嘛，叫他周掌柜的就没错。 哎，对， 他顺手呢把锅递给那卖粥的了。 嗯， 说呀，周掌柜的，周俊，周郎，嗨 Mr. 周 啊，还有英文呢这里头。 哟，你怎么老没过来了？怪想你的，昨儿呢我们还念叨你来着呢。哎， 说这干什么呀？ 哎，为的是多给粥啊。 有用吗？ 啊，卖粥搭茬了。 嗯， 可不，这碗流没啥买卖，总不来了。说完了，咚咚咚， 怎么回事？ 卖粥的给打了3大勺啊。 嘿， 周掌柜的 又来了。 周俊，周郎，嗨 Mr. 周啊。 贫不贫呢？ 瞧啊，您那衣裳啊破了个口子，怎么也不缝上啊。 你管人家呢？ 他俺这俩眼也不中用了，谁给俺缝啊？哟，您没成家呢？嗨，这老伴儿早就没了。哟，这我可不知道啊。那明儿有那合适的，我给您说一个吧。 怎么什么事都管呢？ 大嫂子，那感情好了。咚咚咚咚， 什么意思？ 又是4瓢，这砂锅都快满了。 我这卖粥的晕斗了。 我媳妇儿接过锅来，咕咚就是一口。 回家喝去，忙什么的？ 忙什么？ 啊。 这他要是不收那张破票，粥退回去，我媳妇儿不是先赚他一口粥吗？ 嗨，那一口粥能喝多少啊？ 能喝多少？下去半锅。 好嘛， 卖粥的接过那票来一瞧，大嫂子，你这一锅粥可不值1块钱呢。 嗯 啊，再说这票还缺了3个角， 去， 这号码也不对。 嗯， 哎，这不能用吗？这个 得人家不收。 哟，他您不知道啊，家里的零钱呢、啊、都让孩子他爸爸给带走了，还有的呢都是那些大票，是怕您找不开。 多大的人家找不开啊？ 1张350的，1张520的。 啊，有这样的票吗？ 当票。 当票那是找不开。 好嘞，那明儿过来呢，你再给俺好了。 嘿，还真好说话。 哎，我媳妇一瞧这卖粥的老实，可就又说了， 周掌柜的，周俊，周郎，嗨 Mr. 周。 Hello， 我那周 Mr. 啊。 嘿， 既然那明儿呢您一块儿算，那干脆把您那烧饼麻花啊也赊给我个10套8套的得了。 得寸进尺啊。 哎，您说我媳妇儿说的多客气啊，那卖粥的说的就不近情理了。 怎么说呢？ 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赊，不赊。 人家小买卖嘛，是不能赊。 不赊没关系啊，马上就报应。 报应 啊，斜对面出来一个小姑娘，拿着一个小钢种锅要打10块钱的粥。 人家来了买卖了。 卖粥的一转身，我媳妇儿顺手抄了他2套烧饼麻花，往嘴里就塞。 啊，不赊，偷啊！ 这是什么叫偷啊？啊，什么叫偷？夜晚为偷，白昼叫拿。 嘿，一样叫偷啊！ 卖粥的一回头瞧见了， 啊，多难为情啊！ 妈，你要造反呢？ 嘿， 转过身来就抢我媳妇儿嘴里的烧饼麻花。我媳妇儿用手这么一躺，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那半锅粥整个扣在我媳妇儿脑袋上了。 嗨， 砂锅也砸了，我媳妇儿脑袋也破了， 连粥带血从脑袋上往脸上直流啊。 哎呀， 就瞧我媳妇那两只手不闲着， 抓奶粥的， 不往嘴里头葫芦粥啊。 啊，还喝呢。 那个小姑娘跑进来给我送信 儿。啊啊，您赶紧出去吧。 啊，我不出去。 为什么呢？ 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情，我就没有夫妻之意。 她怎么没有夫妻之情啊？ 她抽两套双面麻花，为什么不接着墙扔给我一套呢？ 嘿，你也没出息。 我出去一看，不得了了。 怎么了？ 我媳妇躺在地上，卖粥的骑在我媳妇身上，一只手掐着脖子，一只手想从她嘴里掏双面麻花。 好嘛， 我媳妇让她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这时候嘴里还不闲着， 骂他呀， 我那嚼烧饼呢。 嗨，你快点过去吧。 那卖粥的块挺大，我不是他对手啊。 那怎么办呢？ 他是有力使力，无力使智。 哦，对， 我趁那卖粥的没留神，上去就是一把 抓他。 我也抽他一套烧饼油条。 嗨，你也偷啊？ 卖粥的一看我也吃上了，可真急了。 嗯， 扔下我媳妇儿就奔我来了。 嗯， 他这一松手不要紧，嗯，就听见我媳妇儿咯楼一声， 哎呦，死过去了， 把烧饼咽下去了。 嗨，这点得缺的。 这会儿过来个警察，一瞧这事儿大了， 嗯， 把我们俩带到派出所， 嗯， 问明白始末的情形，问卖粥的有什么意见没有。 卖粥的说什么呀？ 他是乡下人， 嗯， 怕见官，头一句他就输了。 他说什么？ 大老爷，俺下次再也不敢了。 哦，什么事就不敢了？ 警官说了，甭害怕啊，你是愿意送法院呢，还是愿意和解呢？ 官罢私休。 卖粥的一听说法院呢，吓得直哆嗦。 嗯， 啊，和解和解，你咋说咋好了。 嗯，那就和解吧。 警官说，那你这副粥条子可得归魏龙豪啊。啊，中啊中，啊，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多谢大老爷。我挑着粥挑子回家了。 哎呀，恭喜呀，你这官司是打赢了。 我输了。 你赢到家了。 我输到底了。 粥挑子归你了。 啊，我媳妇儿可归他了。 嗨。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粥挑子，这是录音室里进场的录音。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忘词儿。 前两天啊，接到一封信， 哦， 是位观众朋友写来的，提出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问什么呀？ 问我们说了这么些年相声啊， 啊， 有没有说错了的时候 啊？ 有没有说忘了的时候？ 哦，那您是怎么回复了呢？ 这可保不齐 哦，没准儿， 万一说着说着说错了 啊， 那他 也就是我， 会给我兜回来。 是啊。那要不然怎么叫对口相声呢？ 他要是嘴皮子一拌蒜， 嗯， 我也会帮他哎遮过去。 这互相帮衬嘛。 如果说我忘了词了，只要我把眼神递过去，哎，冲他这么一努嘴儿， 嗯， 他就知道我忘了。 哎，我就接着说上了。 哎，他要是忘了词了呢，只要冲我一递眼神， 嗯， 一努嘴儿，哎，我就接茬说上了。 哎，那要是咱们俩人全把词忘了呢？ 那咱们俩人就 一块儿努嘴儿了。这不像话。这个 说相声呢比较占便宜。 怎么呢？ 我们说错了说忘了都不太显鼻子显眼的。 为什么呢？ 相声嘛，本来就是逗笑的， 啊， 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没多大关系。 哦， 就算我忘了，观众啊也不说我是忘了，反而会说，嘿，哎，这是啊，故意的逗大伙儿这么一乐，他是诚心装的。 嗯，那您是故意装的吗？ 其实我真忘了。吃饭的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啊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碰巧也许变漏了。 对，保不齐的。这是 尤其是有些位好奇的观众啊，到表演的后台去参观 啊， 老喜欢哎乱动演艺人员的道具。 他们好奇吗？ 这是艺人们的最大的忌讳。 哦， 人家指着那吃饭呢，你给人家弄坏了弄乱喽，那不等于砸人家的饭碗吗？ 不错， 变戏法的上台表演全仗着手法跟道具。 是啊， 谁也不敢拍胸脯说从来不出岔， 这是难免的，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错。 哎，他自己个儿装的道具在台上变砸了丢人现眼，哎，他没得怨。 是啊， 你要是为了好奇乱动他的道具，鸽子飞了兔子跑了到台上他变不出来，那怎么办呢？那不要 活活的急死人嘛。 这来，所以演艺人员呢忌讳别人动他的东西，所以大家到了后台呀、啊、最好别动他们的东西、 嗯、 要不然他们会赖你。 哎，过去在杂耍园子里头唱大鼓的也有忘词的时候。 哦，哎，我常听大鼓，没听见他们忘过呀。 他忘了吧，您不理会。 哦， 我告诉您个窍门。 嗯， 您注意啊， 啊， 一有这种地方，哎，那就是忘了。 哪种地方呢？ 当他唱完了一个甩板， 不，什么叫甩板啊？ 就是行腔啊。 啊啊啊！ 行完了这个腔，弦子弹了过门，他打鼓 啊。 是啊，那叫鼓套子。 对，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 哦， 有时候啊，这一个鼓套子打完了。啊，你还接着打，那就是忘了。 哦，弹第二次时候那就是忘词了 啊。再接着打一番这鼓套子的时候啊，想词儿。 哦，是了是了。 有时候啊，词儿忘了，哎呦，着急呀、 啊。是啊，那紧张啊， 一急一紧张，这脑袋就大，脑袋一大就更想不起来了， 一片空白了。 要再接着打鼓套子，打仨、 啊、 观众们呢可就听出来了。 那 要倒好啊，那多寒碜呢。 是啊，要真有这情况呢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就得这弹弦子的帮助他了， 给他提词儿。 不行，弹弦子的不能跟他说话。 怎么呢？ 这会儿他都晕了，小声嘀咕他听不见。 那就大声啊。 大声 啊， 他是听见了，观众也听见了。 不是，这都对呀、 啊、不但帮不了忙啊，反而给卸了底了。 哟，那要照您这么说呢，应该怎么办呢？ 弹弦子一听已经打了俩鼓套子了 啊， 还没想起词来，还打呀？别打了、啊、手指头一使劲儿就帮了他的忙了。 怎么呢？ 弹的时候手指头一使劲，嘣，弦就折了。 哎呦，弦折那就不能唱了。 是啊，借着接弦这时候啊，唱的人放下鼓板喝口水，哎，轻松轻松，脑筋冷静冷静，好好的想想词儿。 哦，装作没事人似的。 对呀。 哎，那万一还没想起来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借着看那弦子接好了没有，一低头俩人一嘀咕，哎，就行了。 哦，就这么接了围了。 表面上你看不出来是唱的忘了词了。 哦，合着把这错全拽给那弹弦子的了。 这就是曲艺界的一种规矩 啊， 不能让主唱的人出丑，把这角儿给撂在台上。 哦，这是职业道德。 演艺人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尽心尽力，不能够和稀泥。 是啊，要敬业嘛。 表演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想着那股票的行势， 都走了心了 啊，那非出毛病不可。 是啊，精神不集中嘛。 我就听过一位唱大鼓的，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把词儿给唱错了。 您说的是什么大鼓啊？ 西河大鼓。 唱的是哪段呢？ 刘公案、刘墉、刘罗锅私访。 哦，这是个长篇的大书嘛。 刘罗锅私访穿着便衣下乡，自个儿啊背着褥套，天黑了打尖住店。原来呢应该是这个词儿。 什么词儿呢？ 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往前走，饭馆不远在面前迎。 哎，这词儿通俗易懂。 这位刘大人背着褥套进了饭馆，这饭馆里头点着灯。 哦，天黑了。哎，那他怎么会唱错了呢？ 啊，头一句他就唱错了 啊。 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 什么？ 站起来走。 那刚才他怎么走来着？ 啊，大概是爬着走来着。 那不像话。这个 观众听出来了。 是啊， 他也傻了。 那谁让他不专心来着？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不要紧呢、 啊、 下边的词儿全得给唱乱了。 哦， 这位刘大人他背着饭馆进了褥套啊，褥套里头点着灯， 全着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两段传统相声。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风采。 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 ，高

的城市，他提了斗门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朝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作品，叫《理发记》。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名称都不一样了 啊！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叫什么呀？ 叫剃头棚。 哦，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挑子。 啊、 哦，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哎，对。因为它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那是洗头用的。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它，哎，它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嘿， 啊， 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啊，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哎，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哦， 哎， 那学徒不小剃头，净拉风扇了。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哦，小佣人呐。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是啊，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哦，老板的家眷。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好 啊。什么洗围巾呐、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呵，事儿还真多啊。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啊，这就小剃头了。 剃冬瓜了。 啊，剃冬瓜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嘛。 怎么用冬瓜呀？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棒拴上 啊、哦，吊起来悬空。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啊、嗯、啊、 嗯，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啊、嗯、啊、 嗯，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啊、 嗯，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啊、嗯、啊、嗯， 剃下来。哎。嗯嗯，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哦，这还真不简单。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似的， 嗯， 磨得可飞快。 好， 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还真用心呢。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嗯，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哦， 小二哥呀、啊、炒菜没油了， 打油去。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来喽，把那刀子，嗖， 怎么了？ 来，这剁在那冬瓜上了。那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这倒省事，嘿。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哎，剁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哦，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哎，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哦， 空着一把椅子。 嗯嗯，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啊， 急着要剃头。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剃吧，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嗯，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哦。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哎，掌柜的发话了。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嗯， 师傅让他干活了， 嗯， 还有点受宠若惊， 嗯，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嗯， 哎，洗了头，然后刷一层肥皂， 嗯，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那还能用啊？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嗯， 这还真快 啊。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哦，是吗？真害怕。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啊啊， 这跟剃冬瓜一样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啊。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对呀、 啊。哎，对呀，剃一口子。 呵呵。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啊哎、 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剃吧， 噌，又一口子、 啊、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嗯、啊，好嘛，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直托付。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对，生手。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真不赖。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贴了30多张纸 啊，30多个口子了。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快去吧。 嗖一下 啊，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 啊、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啊。 嗯， 这还有玩票的呢 啊。 您会吗？ 哎，我剃过冬瓜呀。 啊，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哦，您行吗？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哦，您来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嗯，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嗯，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啊 一杠 啊，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这怕什么 啊？怕您出篓子。 怕出篓子 啊？ 出篓子了、 怎么了？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噌的一下， 哦，刮一口子。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啊！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那怎么办呢？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这是人话吗？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慢杯啊，啊，劳累啊。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哎，少了一道了。 立方西米 剃下一条来了。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啊啊， 一照镜子，哎呦喂， 这边母，这边的母了，这太快了，这 不好看吗？ 这哦，您说难看呐？ 啊，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就一样了吗？ 嗨，没听说过。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哦， 我来。 你还来呢你？ 不不，这平头好推呀、啊。 哦哦哦哦，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你怎么知道呢？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哦，真困了。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嗯，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哎，洗头。 对，别睡了。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怎么了？ 哎，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啊？光了？ 没有啊，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是平头啊。 那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怎么了？ 平头是平头 啊， 啊，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哎，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理发技，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相声切剃头。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对对联。 哎，听说您还能对对联啊？ 啊，嗨，您可别听他们的，胡闹，这胡闹啊！我哪能算对对联啊？那这瞎起哄。 哦，不 啊， 我问问你。你懂得这对对联的规矩吗？啊， 这什么规矩啊？ 你瞎讲，不懂不是。对对联讲究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阴阴，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哎，您听听，哎，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 哦， 只要你对得恰当巧妙就行 啊。 比方说这么两句俗话就是一副对儿。 哪两句俗话？ 清官难断家务事。 哦， 这是上联。 下联呢？ 上梁不正底梁歪。 哦， 您听这两句虽不够工整，哎，也很好玩。 这好玩了呦呦，这嘿，这咬文嚼字的。好，那这回咱们俩连连对儿。 可以啊。 我来出一个上联， 我给您对一下联。 我说上， 我对下，上上下下有上，哎，就有下。 哎，我说天，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阴阴，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嘿，这段他倒挺熟的哈。那我要说盐呢？ 我给您对醋。 醋 啊，油盐酱醋糖嘛，五味调和呀。你那盐是咸的，我这醋是酸的。 哦，我要说好呢？ 好，那我对歹呀、啊，好歹吗？ 啊、哦，我说是， 我对炮 炮 啊，你支持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吗？ 哦，咱们俩这儿摆棋呢， 那对对儿吗？ 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是一副对子的上联啊。 哦， 上天言好事。 那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啊啊啊！哎，你刚才你没说回宫降吉祥啊？ 什么呀？ 我说上， 我对下， 我说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上天言好事， 下地醋歹炮。 我说您这怎么讲啊你？ 哎，他那什么，他下地呀、啊，那醋啊，把那炮逮着了。 这像话吗？ 废话，谁让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蹦来着 啊？ 你要一块说上天言好事，当然我给你对着回宫降吉祥啊。哦、啊，你一个字一字往出说，那不跟你对下地醋逮炮吗？ 哦，这么一说还是我不好。 那是啊。 那、 啊、 好了好了，您对这个， 你说， 笔筒。 哦，您桌上摆的笔筒。 哎。 我给您对剑囊。 哦，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不 啊， 那是剑匣，我说是拉弓射箭那皮兜子。 哦，那个剑囊。 剑囊 我这笔筒啊是文的， 我这肩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哥俩凑一块儿是文武全才。 哎呦，我可没那么大学问。 您客气。 您再听这个。 您说， 羊肉 呀，我给您炖萝卜。 萝，我说您这对得上吗？哎， 羊肉汆萝卜，焖点米饭能饱 啊。嘿，这当饿了。您再听这个，绸缎 萝卜 萝。我这是绸缎呢，您也给炖萝卜呀？ 绸缎包萝卜， 没听说过 啊。 我说的是穿的那个绸子跟缎子。 对呀， 啊， 我给您炖的是这个绫罗绸缎的这罗呀，尼绒布匹的那布嘛，罗布。 哦，罗布。 哎， 中古 萝卜 罗。哎，我们这儿撞，我说的这是撞的那钟跟打的那个鼓啊。 是啊，我对的是敲的那个锣呀，跟打的那个钹呀，锣钹。 哦，锣钹， 这也是乐器啊。 岳飞 萝卜， 我就知道你没信心的嘛。岳飞是忠臣， 我这萝卜是孝子啊。 啊，这萝卜是孝子 啊？ 我没听说过哪个小萝卜孝敬大萝卜的。 不是这么回事 啊。 您听过那么一出戏没有？ 哪一出啊？ 木莲僧救母啊。 听过呀。 那木莲僧是他的法名啊。 对呀。 他在家姓什么？ 姓傅。 叫什么？ 萝卜啊。 萝卜吗？ 啊， 华油山里老旦也这么唱吗？我的儿叫傅萝卜啊，他不叫木莲僧哪往上关你我。 哎，对，行了，您再听这个 啊。萝卜 萝，我这还没说呢。 我先说下搁着呀。 嘿，这位急性子啊。马牙枣 大萝卜， 我这是仨字儿了。 是我这也仨字儿，大萝卜吗？ 哦，那我要四个字儿呢，你好大萝卜。 啊， 我要五个字儿呢，你是好大个萝卜。 嗯， 合着你这一筐萝卜就都卖给我了，是吧？这对得上吗？ 哦，这不行啊， 这不行。 那你那是什么？ 马牙枣。 马牙枣。 哎， 我给您对羊角通。 哎，我这是马牙， 我这是羊角， 我这枣， 我这葱。 哎，行啊。哎，我还能加字儿啊。 我也能添字儿啊。 马吃马牙枣， 羊啃羊角葱。 我这儿吃， 我这儿啃。 我这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应时。二八月春秋啼，中不偏庸不倚。 嘿，这份酸呐。您再听这个。 你说 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啊，这儿开戏了。大大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扭扭轰牛牛拧扭扭拧牛，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嘿，这成绕口令了。这儿 你说什么我就对什么了。 嗯，是这么说吗？ 那是。 那我要说南， 我对北； 我要说东， 我对西； 我说上， 我对下。 啊，您听这个。 你说吧。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我说你怎么都给占上了。 哎，这叫抻脸抻脸。你 抻脸抻脸我。 哎， 好，你听这下联。 嗯，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对得上吗？我是北雁南飞， 我是前车后辙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啊。 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虽不重不远矣。 是啊，你这甭拽了。你 呀差点 啊。 哎，我这叫对你客气，你懂不懂啊？ 客气呀。 啊， 那您甭客气了。 好， 您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哦，听下联。 嗯，您说。 林内竹笋，嘴尖舌巧腹中空。 行啊 行啊。嘿， 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怎么？哦，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哎，好大的口气啊！ 不大 啊，好，听着。二人断木在森林，小猴子也来对句啊。 嗯，哼，听着 啊。 瘸驴失足淤泥内，老畜生怎样出题？ 我，哦，我这儿出题，我是老畜生啊！ 啊，那我这对句，我成小猴子了。 嘿，那不吃亏啊！ 这我干什么呢？ 啊，听这个 说， 空树藏孔，孔入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这是列国典呢。 哦，还有这么个典呢？ 啊，孔夫子周游列国， 哦， 走到陈蔡这么个地方， 啊， 那儿有一个恶人叫杨虎。 哦， 这个人跟孔夫子长得一样，作恶多端，乡人恨之入骨。孔夫子打那儿路过，大家伙以为这就是杨虎呢，他要打。那孔夫子一看情形不对啊，掉头就跑， 哦， 后边这儿就追。孔夫子跑到一棵大树的旁边， 啊， 这棵大树呢已经空了， 哦， 孔夫子就钻进去藏着了， 嗯， 所以说空树藏孔， 哦，孔入空树，空树孔， 哎，孔夫子进了空树，空树里头有了孔夫子， 孔出空树，空树空呢， 人走了，孔夫子钻出来，空树不就空了吗？ 哦，是这么回事。 哎，空树藏孔，孔入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那我给您对，肉巴达通哗啦扑通通，哎呦呦，不不不，滋滋滋。 哎，您这读什么呀？我这，啊， 下联啊， 我那上联是18言的。 哎，我这下联也是18个字啊， 啊。那咱们算算， 肉吧嗒， 这算3个， 通哗啦， 又3个，一共6个了， 扑通通， 啊，9个， 哎呦呦， 12个， 不不不， 15个， 滋滋滋， 18， 对了吧，18个字不多不少吗？ 哎，我那句上联呢是列国典故， 我这下联是现代的事实， 我那上联有讲啊， 我这下联也说得通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抗战时期，在我家乡。 那个肉吧嗒， 一颗榴弹掉在我们院里了， 通哗啦， 一声炮响把我们院墙震倒了， 扑通通， 吓得我从炕上掉地下了， 哎呦呦， 扭了腰了， 补补补， 放了3屁， 那滋滋滋呢， 压死3耗子， 嘿，这边瞧劲儿的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4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